第二课，你们忙吗？生词。 报、笔、书、老师、同学。 你、你们、您、他、他们、我、我们。那、那个、这、这个、 什么、 看、买、 大、贵、好、忙、便宜、小、 不、不、不、很、也、 吗、呢、 还好、再见、早。